当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百媚千红，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听资讯，

沉默像情陷灯中，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意背负太多，难将我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你在流露最爱的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意背负太多，难将往日里轻狂。你在流露最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别问我风是从哪里吹来，别问我明天是爱还是不爱，一往情深也许最后带来是伤害。问我花貌是黑还是白，别问我还欠下多少情债，爱就爱吧，如果不爱就离开。孤独有些转弯，人生有些转弯，我们走啊走啊总会遇到情关。笑得有些转弯，心里有些转弯，我们转啊转啊什么时候转出来。孤独有些转弯，人生有些转弯，我们走啊走啊总会遇到情关。巧合有些转弯，心底有些转弯，我们转啊转啊什么时候转出来。别问我风是从哪里吹来，别问我明天是爱还是不爱，一往情深也许最后带来是伤害。别问我花梦是黑还是白，别问我还欠下多少情债，爱就爱吧，如果不爱就离开。孤独有些转弯，人生有些转弯，我们走啊走啊回到情关。巧合有些转弯，心里有些转弯，我们转啊转啊什么时候转出来。别问我风是从哪里吹来，别问我明天是爱还是不爱，一往情深也许最后带来是伤害。别问我花貌是黑还是白，别问我还欠下多少情债，爱就爱吧，如果不爱就离开。再快乐，再痛苦，再追寻，再刺骨，慢慢的，慢慢的都忘了吧。也爱过，被祝福，也恨过，被辜负。那些伤，那些苦，分不清谁赢谁输。别问我风是从哪里

爱过的感受值得保留，头吻了你领教，握紧了你微笑，

疼痛。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

搭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 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对不起，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爱置身事外，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到2020年，通州区总床位计划达到11838张，实现每千人口5.9张。通州区公共卫生能力将达市级先进水准。近日，多项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医疗卫生体系能力建设协议正式签订。安贞医院新院区选择在鹿城镇，计划年内开工建设。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根据北京公交集团最新消息，穿行于海淀、香山等地区的最美有轨电车西郊线将于今年9月进行不载客通车试运行，预计2017年年底分段试运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日前表示，家事宣判应宣德扬善，淳风化俗，通过家德家风建设促进功德民风建设。市旅游委联合和田、拉萨等18个对口志愿地区旅游部门共同发起的北京对口地区旅游合作促进平台近日成立，平台还将进一步推动北京与各对口志愿地区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加强对口志愿地区之间的旅游交流合作，促进旅游项目招商引进、消费提升和产业发展。 好奇 出口的誓言，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遮不到你的视线。 来自于王菲的《誓言》，由王菲与窦唯共同作词。值得注意的是，歌曲当中的笛子声也是窦唯演奏。更让人耳朵一醒的还有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轻柔的嘶吼。可以说这是窦唯王菲创作顶峰时期的歌曲了，随意而又充满阳光，温暖又摇滚的曲风。不知道现在的王菲还会不会也经常听起这些当年的声音，想起那些年那个生活事业灵魂都与自己融为一体的男人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黑豹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I'm not afraid to die.

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老。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神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神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神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神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变老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状态。2015年，中国有近2亿老人。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近3亿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都变老了，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好像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一些，同样也让变老这件事情不再成为生活的一种负担，反而是变得更加智慧了。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智能养老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今天跟我们一起走进北京金卫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栏目，我是北京金卫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刚。 老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突发问题，如果是一个老年人自己在家里生活没人照顾的话，那在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我们国家的老龄化是日趋严重，现在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6年底，我们国家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到了2.12亿人，而且空巢独居高龄老人的家庭越来越多。那这些老人突发疾病的时候，他肯定就来不及打电话，有的是没有能力打，有的是打了以后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在为空巢独居高龄的老年人研发一套系统，不用打电话，只需要在突发疾病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摁一个键，就一切问题都 OK 了。 互联网的迭代更新非常的快，许多的白领在忙于工作的时候会一不小心疏忽周围事物的一个变化过程， 当你回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已经落伍了很多，那老年人更是如此，他们对于社会上新鲜的事物少了很多的敏感度。听起来智能这个词和老人并不挂钩，但就是这样一件很难的事情，金卫杰一直在坚持。 十几年来吧，一直在研究我们把老年人进行了一些分层的服务。低龄的老年人手机，智能手机他就会使用，比如说六七十岁的是吧，他们很多人都会用微信。但是对于高龄的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可能就要有区别对待。那我们有针对性的研发一种大的变化型的一键式的智能终端，包括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包括线上或者线下，我们对于不同的老年人都进行了分层的服务， 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区别对待。考虑到老人的各方面因素之后，金卫杰也在这个方面完善了很多。在养老产业过程当中，真正的做好养老服务的没有几家，但金卫杰却实实在在的为老年产业做出了实事。除了以上提到的年龄层的划分之外，金卫杰还打造了一键式的居家养老模式。 我们建了和海淀区卫计委政府的一个惠民工程合作，就是给在海淀区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政府免费给他安装这个智能终端。在社区医院去看病之前，如果不去，他摁那个家庭医生键，他就可以马上和他的家庭医生的人员直接对话，就不像以前我签了约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大夫谁，我也记不住。但是呢，现在我们提供主动的服务。 老人在家，子女在外，智能养老的出现能够让子女对于父母的关注更多一些，可能也会更放心一些，让老人的居家生活更为安全。而这家专注于老年产业的企业正在做的，也就是整合整个老年产业的资源，努力地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的企业。 祝愿我们的所有的老年人身体是健康的，身心是愉悦的，每天生活都是快快乐乐。从目前来说，我们也要教育子女要有孝道，要对老人要尊重。现在不是老说吗，留点时间，多点时间去看看老人，关心关心老人，确实是这样的。老人其实不光是需要，就是说你跟他天天去这个吃啊什么买，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一种陪伴。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希望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理环境的束缚，而我们在维护我们身边老人和父母的安全和健康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到更理想的老年生活。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还记得网红老夏和翠娥吗？94岁的宠妻爷爷老夏离世了，老夏年事已高，记忆力严重衰退，经常一睁眼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忘不了去找菜市场买菜的翠娥。老来健忘，唯不忘相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忘记随时随地找自己的老伴爱人。经典99，我是亚威，一生很长，长到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一个人。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